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余淮啊。 有的成熟动人。 三十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弘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 岁末将至，豆瓣2021年度图书榜单如约而来。今年的年度榜单分为最受关注、年度高分、文学、诗歌、社科、影视、艺术等22个类别，共有200多种图书上榜。在2021年度外国文学小说类榜单中，村上春树的第一人称单数名列其中。在这部全新的作品中，村上春树久违的回归我的视角，重返第一人称的叙事，为期待已久的读者奉上了8篇村上式的奇幻青春物语。一个人漫无边际的妄想，听唱片，看棒球，喝咖啡，泡酒吧，与形形色色的人相遇，又不断寻找那些不辞而别的人的我，正是我们最熟悉的村上笔下的主人公。这样的我在第一人称单数里又遇到了哪些人，经历了什么样的奇遇？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村上春树的第一人称单数。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所介绍的是村上春树的最新的作品哈，叫做《第一人称单数》。请到两位嘉宾一块呢来聊这本新书。一位呢就是磨铁图书的编辑哈，于北，于北你好。 大家好，我是磨铁图书的编辑于北。各位听众朋友们，非常开心来到编辑部的故事这档节目。 另外一位呢是《第一人称单数》这本书的翻译，叶一，叶一你好。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译者叶一。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这个村上春树的这本新书哈。那这本新书啊，并不是一部长篇啊，而是由8部短篇组合到一起的一本书。那这本书最开始的时候啊，其实呢，它的书名是来自于啊这个本书的最后一部短篇小说，也是整本书当中村上春树创作的离现在最近的这样的一部小说哈。那么书名当时为什么就确定为这个第一人称单数？二位谁跟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其实这个书的名字它在日本原名就叫第一人称单数，就是直译过来的。然后其实之前另外一位作家毛姆老师，他也曾经有过一个同名的作品，也叫这个名字。村上春树老师呢，他的许多写作之中都会致敬自己喜欢的其他的作者。所以这个书名和那个毛姆老师的第一人称单数是同名，我觉得可能他自己个人也有这样一个意思在里面。然后另外一点呢，是这个书里面他收入了村上的8篇短篇小说，每个小说它都是以第一人称我作为那个故事的主角的。 那整个这本书呢，由8部这个短篇小说来组成哈，它的创作的时间呢是从2018年一直到2020年这段时间。那么这几部短篇，从二位的角度来讲哈，对哪个故事印象会比较深刻呢？ 我是很喜欢中间有一篇叫《养乐多燕子队诗集》 啊，那个为什么呢？ 那篇其实就是很多人看了之后都觉得它是不是不是小说，它是不是写的村上自己的真事儿？ 没错， 对对对， 其实我看完之后也是这种感觉，而且它里面还有很多他曾经写过的诗，还讲了他曾经的经历，是吧？ 对，其实后来我们编辑也自己去考证过，就是他应该还是虚虚实实的，就是不是说完完全全全是他自己的 真事儿，但是确实是以他自己的主要经历为主吧，我感觉。然后一方面是他写他自己的一些事情和他的那些感受，就是他会写一个他特别喜欢养乐多燕子队，然后从他还是一个普通人的时候，然后他就去这个神宫球场去看他们的棒球。到了后来呢，那个他一边看棒球一边写了好多诗，也是在追随他们的过程之中，他写出了他自己的那个处女作《且听风吟》嘛。然后《且听风吟》获了奖，获奖的那一年，这个养乐多燕子队也是第一次夺冠。他好像觉得他自己跟球队有一种不可分割的这种缘分似的，这样一种感觉。然后我自己也是觉得他写他这一段的感受，就是有一种岁月的那种沉淀在里面。 那于北呢？ 这八个短篇小说我大多数都很喜欢。如果今天要分享一个故事的话，我想分享那个和披头士在一起那个故事。 哦， 其实他整个小说集都是关于回忆的这样一个大的主题。 嗯， 然后在这个故事里，他讲述了在那个年代流行的音乐，披头士乐队，以及他在那个时候发生的校园恋情。 嗯， 然后跟这个校园恋情，最后是在一个现实的情景里面，他遇到了这个初恋女友的哥哥。这位女友的哥哥告诉了他初恋的这个现在的一些近况。就是非常令人吃惊的是，就是正常的结婚生子，几年之后突然就服安眠药自杀了。就这种情感的故事，可能并不是每个人身上会亲自遭遇或者说经历的，但是我看这样一个故事，我自己非常共鸣大的一点，就是我们跟很多人产生的交集，恋人也好，或者说朋友也好，多年之后我们再去获得他音信的时候，那种时间的沧桑感，然后人物的那些遭遇会深深的打动我们。就是我也会经常看我大学同学，或者说身边的一些有过接触的朋友，他们近几年之后的一个变化，其实就会特别感慨。就是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缘分，在多年之后再去获得他的一些消息的时候，其实是你真的对他有记忆的话，你是会对这件事情特别在意的。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刚才一直担心二位所中意的这八篇作品当中的哪部碰巧跟我是一样的 啊， 但是我刚才听二位说完的时候，发现哎，跟我完全不同。 哎，所以李老师是， 所以说您二位知道我最喜欢哪部作品吗？ 啊， 品川侯。 对，没错啊，品川侯的告白。哎，您是怎么猜到的？我想先问一下叶一老师。 因为我如果让我再选一个的话，我就会选品川侯。 哦，是这样。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部很神奇的作品。 嗯， 就是他在虚虚实实之间，大家会觉得一个猴怎么可能会说人话， 是， 而且会如此无障碍的和作者本人我来进行交流。 嗯， 而且他讲了自己整个从一个普通的猴子变成一个会说人话的猴子，最后变成了一个他无法爱上一个女猴子，只能爱上女性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我觉得啊，好神奇，好有意思。我说现实当中怎么可能会发生？但是他后来又讲到了他这个猴子他可以盗窃人的 名字 的这样一个过程。我就觉得这是一个，您说它是一个现实题材的小说吗？肯定不是。但是和现实还是有这样丝丝缕缕的联系。 对 啊，它又不是完全的一个魔幻题材的一个小说。所以我想问一下二位觉得就这本书哈，它整个这个村上春树的它这样一个风格也好，语言风格也好，它的这样的一个创作的风格也好哈，和它之前的作品有没有什么样的不同啊？有没有写出它自己一些新的东西来？ 其实我作为译者的话，我感觉就是他的语言风格可能是那种一以贯之的，就是都是挺轻松，就是他的句子很流畅，然后就不太像那种我们大多数人对于文学性很高的作品的那种第一感受，就觉得他是不是会写很多艰深的东西，其实并没有。然后呢，你看他的原文也是感觉特别的顺畅就下来了，然后他总是会在这个句子里面会有一些特别有个性的表达。我记得他在就刚刚他说的那个披头士那一篇里面，他会提到回忆，回忆是那个主人公宝贵的资产，然后他说他回忆起来往事就像什么暖乎乎的小猫在你的衣服口袋里面熟睡。就是这种比喻其实并不高深，但是特别的贴切。 没错，没错， 就一下子你就能知道他那种心理的感受。对，我觉得这个是村上的写作之中，包括 不光是这一部，他之前呢也有很多作品其实都是这样的，就像挪威的森林里面他也会说，我喜欢这个人就像喜欢一只春天的熊。这种感受。 于北认为呢，您觉得这部作品的风格啊，不仅仅是语言风格哈，那么他和他的其他的一些作品相比， 首先其实从这个小说集第一人称单数的整体的这样一个写法来说，制作的过程中其实看了他很多的采访，包括他对于这本书接受日本媒体的采访。其实第一人称单数您之前也提到，他像挪威的森林、潜能村很多作品里面都是熟练运用，并且是最擅长这种第一人称叙事的写法的。但是在这本书里，他其实接受日本媒体的采访，就是说虽然还是用第一人称单数的这个方式去叙事，但是他今年包括他在写作这个小说集的过程中，差不多是70多岁的年纪，其实是很多以前用这个第一人称方式叙事的写作的这个方式没有去表现，或者说达不到的一些技巧方面的，或者说内容方面的东西，他在这个年龄阶段都可以去熟练的驾驭了。就比如说《养乐多燕子乐队》里面，我们刚才看到他肯定是改编了自己的一些相关的回忆来去写成这个小说，是有自己真实的经历的。所以在这个小说里面，他写到了自己跟父亲去棒球场看棒球的这样一个回忆。像我们今年刚刚一月份出版的那个《弃猫》的话，他是首度去回忆自己父亲和家族的故事，所以可能有些这样的情感他可能到了这个年纪他可以跟读者去分享了，这也是这本小说里面非常大的一个不同跟区别。 那么从磨铁来讲哈，为什么要决定要出版这个村上春树的这个最新的作品呢？ 这个其实是一个有特别时间长达10年之久的一个渊源。就是在我们这个工作室成立之初，我们就想要去出版日本的一些特别知名的作家。那个时候是2009年，那个时候大家肯定能想到的仍然还是村上春树。我记得有一次跟我们这个工作室最初代的成员一起吃饭的时候，他聊到过当时就是去拿着提案去亲自跑到日本去跟村上春树老师的代理人来去交流这件事情，希望能够引进这个作品。但是肯定这样一个团队刚刚成立的时候，可能在那个时候我们出版的一些日本文学的作品还没有特别多，所以那个时候只是刚刚产生了一次接触，并没有获得授权。然后其实在这10年间，从2009年一直到2019年，他出版任何作品我们其实都会去参与的。但是这个过程可能只是增加了对方对于我们的熟悉，但当我们这几年之后出版了像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像《坡道上的家》等等非常知名的文学小说，无论社会影响力和口碑都非常高之后，可能日本出版方看到我们在这个文学小说方面的出版实力，也会增加对于我们的一些信任。所以终于在我们是在2019年的下半年拿到了《弃猫》这样一本小书的版权，终于就是通过10年的这样的长跑式的陪伴，获得了村上春树老师的版权 啊，不容易啊。 对，这个其实对于磨铁图书来说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也是国内领先的这样一家出版方，能够去出版全世界最知名的作家的书，肯定是我们一个莫大的荣幸。 没错没错，而且我也知道《弃猫》这本书的翻译其实也是叶怡老师， 对， 是吧？是吧？那在《弃猫》当中的语言风格和第一人称单数基本上也是一以贯之的。是吗？ 是的，但是不一样的是，弃猫它其实是一个随笔，弃猫那个真的是他的完完全全真实的人生经历，所以说他那个的回忆的感觉更浓，然后他主要的是讲他和他父亲之间的往事，然后同时也会连带到讲一些他父亲再往上，就其实是他的村上一整个家族的这样一个历史，然后他的这个一整个家族伴随着日本的发展，然后就是中间还有提到一些二战过程之中的事情，逐渐的他这样一个的发展过程和对村上本人的影响，他是这样的一部作品，所以那个其实更有一种这个恢宏的感觉和一种笔触之中有一种，我是觉得稍微会比第一人称单数要稍微的沉一些，就是有那种沉甸甸的分量。然后第一人称单数因为它算是小说嘛，一个小说集，然后我们去看它这些故事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轻松的。 哎，那刚才呢于北也提到哈，这个刚开始我们出版的第一部村上春树的作品就是这个弃猫，是吧？由咱们这个磨铁的文志图书的团队来做的哈。那么第二部第一人称单数，那么再谈版权的时候就是不是要容易一些了，顺畅一些了？ 其实对于我 我们来说，村上春树老师的每一本新书都是相当于是从零开始啊，不会因为上一本的基础有更大的优势。其实在他的版权竞争的时候，各家出版社机会都是均等的。当然会有一点点影响的因素，可能是我们气猫的出版发行宣传各方面的成绩日方还算满意，我们做的也还算不错，所以会增加一点机会。但其实在他每本书的版权上来说，大家都要重新回到一个最初的起跑线上，再次来去做这个版权的竞争。所以当时像这本书，它是2020年7月出版的，那个时候6月底已经有书讯。我们在获得这本书书讯的时候，其实整个团队还是特别振奋的，包括当时叶一还在我们团队做编辑，就是大家我们好几个人一起来商量这个书，包括公司也很重视，是因为作为他的小说作品，包括像这个小说集它的重要性也是，它是暌违6年的一个小说集，距离它上个小说集已经6年了，其实距离它上一个长篇小说《刺杀骑士团长》也3年过去了， 对， 村上的读者肯定最喜欢的还是他的小说作品，所以当我们有机会去获得他正式的小说作品的时候，肯定是特别重视的。所以我们当时整个团队无论是在出版方案还是说在版税的报价条件上，包括公司也给了非常大的支持，当我们这些全都准备的特别充分提交给日方之后，我记得应该是过了2-3个月之久，甚至好像得有半年左右的时间。当我们终于得到正式的邮件消息说这本书授权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整个团队上下包括公司是特别振奋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我还特意查了一下哈，这本书的日文原版的封面，我发现哎，跟中文版的封面是一样的。那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洽谈版权的时候就确定的，要保持日文原版的封面的整个的设计，还是说我们在这个引进的过程当中就决定说要延续日文版的这样的整个的风格？ 其实这个肯定是在制作上我们经过了一定的周期，然后发现可能对于他的这样的一个文学作品来说，可能原版引进啊，尤其他的插图，像这个扉页的插图、封面的插图都是同一位插画师制作的，然后在这个我们原汁原味引进之后，很多读者拿到书之后会特别高兴的在各种社交平台上表示真的特别喜欢扉页上画的这个品川侯，真的特别的形象，然后也是原版的这个扉页的设计，甚至这个黄色的砖色都是一致的，所以这种原汁原味的引进可能也在风貌上会保持大家对于日本文学作品的这样一个非常清晰的特点。 再问一下涉及到这个翻译的一些事情，您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因为在这本书里面涉及到很多诗，而且还涉及到日本的传统的和歌，因为和歌它这个5-7、5-7-7的这样的一个格律，然后呢它在日文当中所表达出的这种意蕴，有的时候我们把它如果完全翻译成中文的时候，那种味道未必能够很好的去展现出来。 是， 那么您在翻译的时候，就是在石枕上的这个涉及到和歌的翻译哈，当时您是如何来考虑的？ 在石枕上这一篇里面，它那个是一个短歌，就是和歌其实是一个更早的一个概念，它这个短歌其实相比来说是已经没有那么的古典了。其实我在翻译诗歌也好，不光是这一本书啊，就是在接触诗歌相关的东西的时候，我自己心里其实也挺毛的，就是因为可能一方面是自己的年纪，然后平时接触到的文化背景对于古典文学其实并没有特别多的去涉猎，但是好在他这个用的都是现代语去写的，基本上还就是忠实于他原来的这种方式去翻译，但是因为他本身是一个有一点诗的那种东西在里面，然后要格外的注意一下他的韵律和他的那一种用比较短的这种字句去传词达意的这样一个东西，就是主要还是琢磨这些。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中国的传统的比如说唐诗当中的绝句律诗也好，因为我之前看到把这样的唐诗翻译成英文之后，就可能把唐诗的韵味就逊色了不少。但日语呢是一个非常精妙精细的语言，它的很多情绪就是通过这种一些其他的助词来表现的，但是是不是我们在翻译中文的时候也会失去一些它的一些这种短歌当中的一些小情绪小味道呢？ 对，是，就是这个事情其实无论是翻译诗歌也好还是翻译什么也好，就是一个普通的句子，我觉得其实它也是会出现的，就是其实翻译它没有一个 你没有办法做到100%的翻译，就是其实这个是一个翻译上的痛点，就是每一个人可能都会面临到这个问题。然后那你在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要去考虑你是去更加的去追原文，还是说你更加的去考虑中文读者的感受，然后你去相应的舍弃一些东西，或者是说你舍弃一些相对来说100%的搭配，然后去把这些搭配换成一些可以用中文表达的其他的东西，然后就是去传递那个氛围，传递那个感觉。我是尽量是往后者这个方向去靠。 您刚才也提到哈，就是村上春树的作品他的语言是很流畅的，是吧？表达也是非常清晰的，并不是那种非常深邃的那样的语言。那么您觉得您在翻译的过程当中，不管是之前的弃猫也好，还是现在的第一人称单数也好，您觉得有没有遇到一些比较，比如让您来说相对来说稍微难一点的地方？ 从翻译角度来说，其实还真的就还好一点。一个是诗歌，然后包括像弃猫里面它其实出现了排句，他的父亲是一个僧人，然后呢他的父亲的一个年轻时候的一个爱好就是写排句，然后那个排句是在我看来是比短歌可能要更加古典一些的东西，那个是一个难点。再一个就是其实弃猫里面它会有一些跟历史的资料有关的东西需要去查。第一人称单数里面呢，它遵循了村上他以往的写小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他会经常写音乐，写这个一些歌曲的名字，然后写很多音乐家的名字。那个时候我还在磨铁嘛，然后我也是编辑，我当时和这个书的另外一位编辑一起，我们就讨论了一个这个标准，就是我们哪些东西是应该给它写到注释里面去的。就是比如说这个曲子可能并不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曲子，比如我们说披头士可能大家都知道， 对， 但是我们具体说一个，我们说一个可能特别古典的钢琴家的名字，未必每个人都知道的。那像这种东西我们是不是要给它在书里面加上注释？然后我们就发现书里面涉及的这些东西实在是很多。如果我们全都把它加在书里，作为一个小说来看的话，它不是文化随笔，然后它不是那种学术性的内容。如果一个小说里面在下面出现很多很多的注释，我们是觉得也许会影响读者的阅读，影响他们的这种舒适度。然后我们最后就把这一部分的内容全都提出来做了一个小册子，就是 粘手边 对绿色的那个，对荧光绿的一个册子。然后里面就有放了跟音乐家歌手的东西都在里面。最后面画了一个棒球场，然后那个棒球场其实就是第一人称单数里面那个养了多燕子队那一篇里面提到的棒球场。就是我们当时是另外一位编辑，他觉得如果说有对棒球非常不熟悉的人，然后他看这一篇东西，他会不会觉得有点吃力，所以他特意画了这么样一个其实不是特别复杂的球场，相对来说比较便于大家了解。 那这里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这个神宫球场啊，它是在日本是吧？ 是。 而且根据这个村上春树这个书里面写的养乐多燕子队的这个小说里面，它这个位置应该是在大阪和神户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我们在标这个球场的图的时候，是不是要去现场去看一看？ 没有，但是 这个我们当然是希望去现场核实。 对对对，然后其实这个是另外一位编辑他自己画的图，就是他挺多才多艺的，然后他除了对编辑啊翻译之外，他自己还可以对去手绘这样一张图。然后他当时也是查了很多神宫球场的平面图也好，还有这个现场照片也好，他考证了很多的资料之后他画的这个东西。 对， 其实这个有个日剧我想起来叫校对女孩河野月子，就是剧里面有一个情节就是要做事实查证。那实际我们如果真的要绘这个图的话，可能我们确实需要去日本在神宫球场这个真实的场地面前来去观测一番然后再绘制。但是因为这两年的疫情，我们就也没有办法去到这个日本。对，所以是有一点点小小的遗憾，没有做到完全100%的事实查证。但通过这样的一些大量的资料的话，球场的一个简单的还原图是没有问题的。 那于北，您从编辑来说哈，您从这本书的这个编辑的角度，就是这本书当中专门有这样一个附录手册，把很多需要注释的东西放到这个手册当中，就这种感受对于读者来讲和仅仅在每一页的下面标一些附录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 这个首先其实也是叶一刚才讲到的一个，就是在小说作品阅读中的流畅性的问题。那可能底下加大量的注释，它的阅读就会被打断 啊，我看到这样一个名词，我就要去看它的解释，那整个故事的连贯性就会受到一些影响。 嗯， 那同时我们做了这样一个手册之后，其实读者获得的信息是更全面更多了，它会有效的帮助你去增加这样一些故事背景，无论是棒球场的理解，还是这些乐队名、专辑名，它其实就像一个手账一样，我们提前帮你记录好了。因为好多读者他其实在阅读小说作品的时候或者读书的时候都会做一些手账的记录， 嗯， 啊，甚至去搜，比如说他这些小说里面提到了特别多的音乐家专辑的名字、歌曲的名字，我们好多读者在出版之后他自己去这些音乐平台建立了这样一个歌单，但其实我们相当于是早早把这份歌单给大家统计好了，大家可以按图索骥。而且其实从我们编辑一个角度来说，制作这样一个手册对于读者来说相当于是一份超值的附送。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这本书哈，您二位认为就是会不会就是能够有他最近创作的一些趋势的一些折射？因为他毕竟有一段时间没有创作小说了嘛，是吧？ 对。 而且呢，这也是一个短篇小说的合集，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他以后可能他的创作趋势更倾向于一些像《弃猫》那样的随笔啊，像这样的短篇小说呢？长篇是不是会？可能会少一些呢？ 我也是在这个图书出版之后，然后看了一些读者的评价，大家都会觉得他好像比之前更喜欢说大道理了。就是这个里面有一篇叫奶油的一个短篇，然后里面就是说这个主人公他来到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半山腰上，然后突然出现了一个老爷爷，老爷爷跟他说，你去想一下什么有好几个圆心但是没有圆周的圆，这个东西是你人生的奶油。然后主人公想了半天，因为那时候他岁数也很年轻，想了半天也不懂这老头在跟他说什么。 其实我读完了之后我也没太明白这个奶油到底是什么意思。 对，都是有一些云里雾里的。我最开始翻译的时候，奶油这一篇是我开始翻译的第一篇。 哦，您不是按照顺序翻译的？ 我没有按照顺序翻译，对，因为我会担心那个如果把第一篇就放在第一篇去翻的话，我会怕自己没有完全的进入那个情境，然后我是刻意把第一篇放到最后一篇去翻译的，然后我一开始就先从奶油开始的。然后我当时也是有点云里雾里，但是你会感觉到村上他确实是在想通过给你讲一些故事，然后让你去思考一些人生的东西。但是可能他的长篇之中其实也是这个样子，他的长篇也都是一个主人公在经历了一个宏大的故事，然后可能还是非常奇幻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面碰到了这样那样的是人呀，然后或者是动物呀，还有一些不知道是什么的一些角色，然后主人公在这个过程之中他可能会获得一些他的一些成长。他其实更多的是倾向于让读者通过阅读获得一些心里面的成长吧。我自己阅读他的作品，我是这种感受。他的这些短篇其实相对来说没有像长篇那么的奇幻，然后说的其实都是一些我们身边的事情，在这些事情日常之中有一些小小的不同，然后你通过这些小小的不同之中去感受一些东西。至于您刚刚说的那个，就是说他的一个写作，他后面的长篇，其实我还蛮期待他的长篇的，因为毕竟也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出长篇了。 没错，是这样的，是这样的，的确是哈。我就发现他在这八篇小说里面，包括其中的几篇，比如说像奶油的那一篇啊，包括像我比较喜欢的那个品川侯的那一篇，其实他最后也没有说一定要揭示出一个谜底， 对，他没有给答案， 没有给答案。奶油里面他也没想他怎么就莫名其妙的上去了，那个到底他上去的目的音乐会也没有听成啊，那个女孩又是怎么回事他都没说。品川猴里面他也没说那个猴到底是一个真的还是他的梦境， 对 啊，是吧，他都没有讲。那么其实他是留给人很多回味的余地的。 其实就他创作来说，就是这个小说集好像大家都会说还是熟悉的那个村上，那就像叶一所说的，他在这里面可能会就是人上了年纪爱去回忆了，然后爱去总结一些人生道理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故事虽然是熟悉的，但是又不像甚至有我们去读挪威森林那种熟悉感觉，但其实他在字里行间去透露的那些回忆的意味，那种人生的感慨，可能就是需要一定阅历才会体会到的。 对， 那另外其实关于他创作上来说，他自己也是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就会说到，我们能够观察到他有一个简单的创作规律，就是可能写一些 些随笔集啊，或者说写一些短篇小说，获得一些这样的写作上的一些放松，或者说休息，因为长篇小说是特别需要高强度的谋篇布局跟时间精力来创作的。 对， 可能经历了这样一些作品创作之后，他后面会有一个时间再去准备有精力来去构思下一部长篇小说。所以我自己预测，可能他可能需要两三年之后才会再有一个中长篇的作品。 是，其实很多作家都是这样啊，在创作了一部大的这个长篇之后，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来调整。 对 啊，小的随笔啊、短篇啊，可能是调整自己情绪的一种方式。而且毕竟村上春树今年也70多岁了， 对， 是吧？ 马上就要73岁了。 对对对，所以呢，他可能对人生的感悟来讲，他希望把自己这70多年来的一种所思所想，通过自己的文字表达给大家，传递给大家。其实我们是能够从中感受到的。 对， 那这本书出版了之后，我们的读者们的反馈如何？我们也没有收到。 读者其实我们在豆瓣上以及各类的媒体上，大家的认可度还是特别高的。其实很多人会说，他到了这个年纪，他应该再有去创新，再有去突破。但其实一个作家的风格肯定是，尤其像村上春树，他是最为稳定的。甚至是大家会惊诧，他到了这个年纪，为什么还会去书写青春的那些故事？ 是的， 但可能这就是他最为擅长、最为拿手的，就是即使他到这个年纪，仍然可以去写那些青春啊、爱恋啊、这样的一些，或者说欲望、情欲的这样一些东西，就像品川侯这样的一些极致的爱恋。 对， 所以这可能也是他最为吸引读者的一点。 对，因为在这个故事当中，好几个我都是18岁的男孩子， 对，都是那个年纪。 对， 所以像好多媒体其实对于这本书的评价还是比较高啊，认为他其实是村上的一个水平发挥特别稳定。首先这就是一个对于作家来说是一个就很比较罕见的事情了，因为其实大部分作家每个作品之间都会有一些差距。那像他这个小说作品的话，他到这个年纪仍然还是非常炉火纯青的，有一个稳定的发挥，甚至在这个稳定的发挥里面，大家又看到了很多这样一些不一样的特色。比如在故事叙述的特点上、讲述的内容上，以及他的这些人生的回忆上啊，就是也能会感慨，就是村上春树虽然陪伴了我们一代又一代的青春，但是他也开始老去了啊。就是大家也在阅读的时候，也跟自己的人生有这样一些经历上的共鸣。 没错没错。那么在今后的时间当中，磨铁还会不会继续出村上的作品呢？比如说他之前的一些经典的作品，或者时隔几年之后啊，他还会有这个新的作品问世的话， 对，特别是长篇小说，我们是也是在期待的过程中。然后可以做一个小预告的是，我们明年差不多夏天的时候会出版他的一本随笔集啊，叫做《村上 T》，我喜爱的 T 恤们。这个就是他的一个非常轻松的随笔， 生活向的一个东西， 对，也是叶一在翻译的。 听这个名字就是很生活向的一个东西， 是的， 对对，就是他其实又喜欢听音乐，然后又喜欢咖啡文化，然后其实读了这本书之后，大家会知道他还有 T 恤文化，就是他收藏了很多很多有意思的 T 恤，就是他并不是说大街上随便能够买得到的那种，有好多是比如说是什么小店的专属的 T 恤，或者说专门制作的那种。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收集。 对，我们也期待着这本书能够尽早的让我们读者看到。我们也希望这本书出版了之后二位还能够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聊一聊，是吧？聊一聊 T 恤哈，聊一聊村上春树和 T 恤的故事。好，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共同跟大家分享了村上春树的这本新书哈，《第一人称单数》，也跟大家聊了这么多我们在出版、在翻译背后的一些故事。谢谢二位。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另外呢，欢迎大家关注编辑部的故事的官方微博账号随时读书。2022年马上就要到了，在2022年的时候呢，编辑部的故事的播出时间呢有了一定的调整。下面呢跟大家介绍一下，编辑部的故事在2022年当中的首播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13:10到13:45，重播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22:20到23:00，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届时关注。